北京市热血精英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小路上漫步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，每天5点、17点播出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一组钢琴演奏的轻音乐，曲目有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《生命圆周》《英雄》《感觉像马丁》《如果我曾离开你》《你的所属地》《夏日时光》《无所不在》《只看一眼》《何时开始》《月光》《我不知道如何爱他》《他在我生命中消逝》《爱在蔓延》《多风暴的季节》《狂欢》等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